说到脸盲的话，你可能会想到刘强东，因为他说他自己是脸盲，根本就不知道奶茶妹妹漂亮不漂亮。但说实话，脸盲是有原因的，这种症状可能是因为婴幼儿时期看脸会比较少。研究人员说，大脑似乎善于识别一个人经常看到的事物，对于从没有看过或者是很少看到的事物就不容易辨认了。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，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